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是一位35岁的单身女性。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她的人生经历让她对父母有了多少歉疚之情呢？她又该如何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呢？欢迎光临。 你们现在营业了？ 营业了啊，请坐吧。是一位吗？ 嗯， 来坐这儿吧。袋子我帮你放这儿了啊。 谢谢。我之前还想现在是不是太早了，但路过你们店门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进来看看。 好多人都说啊，我们的店门自带吸客能力。 真有可能。哎，你们这都有什么酒啊？ 冒昧问一句，你的身体真的适合喝酒吗？我们店里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饮料和茶可以推荐的。 啊， 因为我看到你提的是医院心内科的袋子，所以就猜，如果心脏不是很舒服的话，我还是不建议喝酒。 哦，你误会了，这个检查报告是我帮我妈取的，她现在在旅馆休息呢。 啊，这样啊。那你妈妈她没事吧？ 嗨，老毛病了，但是有点难治。老家那边的大夫推荐来这边找专家看看，我劝了好久都不来，最后还是因为他听说这里有大夫应该能治我的病，才要陪我一起过来的。 你的病？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怀不上孩子呗。 很想要宝宝是吧？那真是得找大夫好好看看。 我真的无所谓的，反正我也离婚了。 啊？ 你说，要是之前我就有了孩子，那再离婚我不就更惨了？所以我还挺庆幸的。只不过我爸妈总是念叨这个事儿，总想让我再多找一些医院看看。其实广州那么多大医院我都跑遍了，来这边我也没抱多少希望。 这边大夫怎么说？ 还是那些话呗，就是很难怀孕。而且就算怀上了，孩子能不能顺利生下来也说不准，风险太大。所以我早就做好了这辈子没有孩子的准备了，只不过就是对不起我爸妈。 他们那么希望能抱外孙？ 其实也不是单纯为了外孙，他们主要还是担心我。我老家在广东一个小县城里，那种地方的人生活模式都比较单纯，特别是老年人，退休之后的消遣方式也很少，我们甚至都不流行跳广场舞。大多数老人都是围着第三代转， 帮着子女带孩子，出来闲聊天的话题也都是儿孙的家长里短。像我爸妈这个年纪的老人，好多人的孙子孙女都该上小学了，可就是因为我的婚姻问题，搞得他们没有办法和同龄人在一起聊天。 他们觉得你让他们抬不起头来？ 啊，不不，他们从来没有责怪过我，他们只是心疼。可他们越是这样对我，我就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失败的女儿。如果我有钱，好歹能给他们一点保障，如果有孩子，好歹也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可这些我都给不了。哎，我觉得自己在80后这一代里真算是最没用的那类人了。 哎，别这么说自己啊，很多人都会遭受情感挫折的，也有很多人没孩子也过得很潇洒。老年人也不一定要通过照顾孙子才能让生活变得丰富起来，这些怎么会成为是否有用的标准呢？ 有用没用其实都是相对而言的。我对我父母而言就是没什么大用啊。我是82年生的，韩寒、朗朗也是那年生的。 也不用跟他们比啊。 对，道理我也懂，杰出的人总是少数的嘛，我就属于平凡的大多数。可虽然我这么平凡，但我爸妈真的很爱我。他们都是普通职工，其实挣的不算多，甚至可以说是挺穷的。可是我小时候真的就没觉得自己缺过什么，无论是好看的笔记本还是漂亮裙子，只要我要，他们就从来没短过我的。但我生日的时候，他们还会大张旗鼓地给我买大蛋糕、汽水，请我同学还有亲朋好友的孩子来我家给我过生日。现在想想，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些的。他们几乎都不给自己买衣服，什么都没给自己买过，可我却总是辜负他们。 总是？ 对啊，就说读书吧，我们那儿的孩子最后几乎都考上了大学，而我呢，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初中毕业之后就去上了职业高中，然后考了个大专，在同辈人里也算是个另类了。然后就是结婚。其实最开始我爸妈是希望我嫁给出国的同乡的。 和你是青梅竹马？ 不是，我们那是侨乡，海外的同乡一般都会回乡找媳妇，而我们本地的女孩也大都会嫁到海外去，然后全家就以这个嫁出去的女人为纽带，全都移民海外。可我呢，又让他们失望了。 因为离婚的事儿？ 不只是因为这个，我根本就没有嫁给同乡，而是爱上了一个外乡人，而且他比我大20岁。 啊？ 听上去就挺悬的吧。父母劝了我好几次，可我那个时候真是信奉爱情比天大，根本就听不进去，铁了心的要嫁给他。最后他们看劝不动我，就只好备好嫁妆把我嫁了出去。而现在，哼，我已经离婚4年了。 难道是因为孩子的事儿？ 那只是个引子。我前夫本来就是个多情种，发现我很难怀孕后，就立刻开始光明正大的婚内出轨了。因为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失眠了多少个夜晚，头疼得要死的时候，还会经常接到那个女人的电话，要么是说自己有多不幸，没法和真爱在一起，要么就骂我误人青春，明明前夫都不爱我了，我还死缠烂打，害得他做小三。 那个女人都这么嚣张了？ 谁让我没孩子气短呢？可我那个时候真是傻呀，都鬼迷心窍了，总以为只要耐心等，前夫总会回心转意的。毕竟当年我不顾一切地嫁给了他，那么多人议论反对我都没管，可如果离婚，肯定会被笑掉大牙的。 这种事啊，委曲求全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只能让他们得寸进尺。 是啊，要不我说自己傻呢。等到最后老公没等回来，倒是等来了那个女人怀孕的消息。我前夫为了和新欢拿到结婚证和准生证，竟然亲自跑来和我摊牌了。他和他妈妈一起 几乎是逼着我去民政局办的离婚手续，而且几乎什么都没留给我。我12年的青春呢，就全给自己的愚蠢交学费了。所以你也能想象我多让父母伤心了吧。 他们埋怨你了？ 没有，这也是我觉得特别感激也特别对不起他们的地方。本来没孩子就已经足够让他们在亲友圈里抬不起头了，最后离婚也离得那么灰头土脸的，可他们竟然一句埋怨都没有。而且你知道吗，直到离婚之后我才知道，就在离婚之前，我前夫竟然还以我的名义管我父母要了5万块钱。 啊！ 我气得问他们怎么不先问问我，这5万块对我们家可不是小数啊。可他们却说，前夫说是为了给我治病才要的钱，他们怕跟我提这个事影响我的心情。唉，跟我解释的时候，他们吓得就像是犯了错的小孩子。那天我抱着他们哭了一晚上，他们其实根本不在乎钱的事儿，只是不断地问我医生怎么说我的病。一听说我就算怀上了也会有风险的时候，他们就安慰我不要强求，自己身体最重要。他们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说不行就让我领养一个，将来好有人给我养老。 现在很多老人看子女不要孩子都有这种担心，其实根本不至于。关键是就算有了孩子也不一定就能陪在身边啊，所以这根本不是要不要孩子的事儿。 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典型啊。 啊， 我是典型的不能陪在他们身边尽孝的不孝女。我一直在广州工作，一般也只有过年或者放长假的时候回老家去看他们。我记得有一次长假，我本来说因为买不到票就不回去了，但过了2天我还是决定回家看看。结果没想到回家一推门，就看见他们俩正在饭桌上吃着不知道剩了多久的饭菜，身影看起来特别寂寞。他们看到我回来了高兴坏了，饭也不吃了，立刻就要给我做新菜。哎，一说起这个就特别难受。其实长这么大我从没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后悔过，我只是心疼我爸妈还要和我一起承担这些后果。 有没有想过把他们接到广州或者回老家工作？ 接到广州是不可能的，我在那边不过就是个小文员，那点收入顶多就是养活自己，而且我爸妈也不想离开熟悉的环境啊。至于回老家，如果我回去，我都能想象每天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父母不是对你很好吗？ 不是我父母，而是那个环境，哪怕是放假回去的那几天就够我受的了。每次家里来亲戚邻居，他们都会旁敲侧击地问我是怎么离婚的，现在有没有找新的。一开始我爸妈听得还挺认真，希望能再给我找一个，可是在我们那个小县城，一个离婚的女人根本就不值钱，基本找不到什么好男人。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60多岁的老头，还有人把一个因为家暴把老婆打跑了的男人介绍给我，还有一个40多岁的男人带着俩孩子。好不容易有人介绍了一个条件不错的，一个离过婚的小老板，30岁出头，可是一听说我生不了孩子，前夫还比我大20岁，就觉得自己吃亏了，见都不想再见我一次。哼， 这些男人啊确实有点够呛。 这就是小地方的问题啊，大家都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只要我在家里，方圆5里之内就不会有太平，大家的话题都会围着我转，我爸妈也会受连累。而且他们碍于人情，明明知道来介绍的相亲人选一点都不靠谱，还是得对人家千恩万谢的，甚至还会请他们吃饭。他们一个月的退休金能有多少钱？我又能掏出多少钱补贴他们呢？所以说我不回去也是为了能让他们过上清静日子，这也算是一种尽孝吧。其实不回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钱。 小城市的消费水平应该不高吧？ 是不高， 但是工作也难找啊。我没有什么技术和特长，就没法找到什么待遇好的工作。如果想找，还得请客送礼托人情。可我父母都是又内向又老实的工人，让他们那么做，就又给他们添了一份负担。还有就是，我已经工作十几年了，所有的医保公积金社保都是在广州买的，如果折腾回去，这些费用算起来又是一笔糊涂账。所以这些原因加起来吧，我就只能留在广州。可是我知道，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刚嫁到广州的时候，我爸妈才50岁出头，身体也好，而且还有工作，社交圈也稳定。那时候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还总是忙得聊不了几句就得挂。可是现在呢，两人都60多了，也都退休了，每天就只能闷在家里面看电视。 让他们出去走走啊，正好也不用帮忙带外孙，累了一辈子了，还不放松放松？ 他们怕花钱。 那总可以和邻里走动走动吧，过去的老同事都没联系了。 我不是说了吗，在我们那儿，老人们都在忙着带孙子孙女，可以说孩子就是他们社交圈的一张门票。我爸妈没有这张票，所以去哪个圈子都显得格格不入，反而会成为别人议论的对象。而且最要命的是，他们俩的身体越来越差，我爸很早就有胆囊炎，可他为了省钱一直都不肯去看，到前两年已经变成胆结石了，只能去做了手术。我妈早年有肾炎，一直都没有彻底治好过，现在也有了肾结石，天天吃药还在尿血，让他去做手术他又胆小死活不肯去，现在心脏也出了问题。我爸还有高血压，上次直接晕倒住进了医院。每件事都需要有人去医院处理，虽然老家亲戚熟人都挺多的，可是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每次都帮你办，所以很多时候都需要我两边来回跑。唉，有时候我经常想，如果天上能突然给我掉下来一个兄弟姐妹就好了。我现在在广州，挣的钱和刚毕业的大学生差不多，还要经常回老家照顾老人，所有的事儿都要自己扛。我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崩盘。其实我自己怎么样都没关系，我只希望他们二老可以好好的，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最爱我的人了，我却从来没有让他们省心过。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为他们养老送终了。唉，自己念叨了这么多牢骚，怎么也跟老人似的了。 没关系啊，心里的郁闷总是需要找一个倾诉的出口，人才不会憋坏。 谢谢你啊，好久都没跟人说这么多了。唉，所以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很没用，什么都做不好？ 我可不这么看。哎，稍等啊，我想先送你一杯鸡尾酒。这个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冰镇干香槟酒、干邑酒、压榨柠檬汁和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提神。 你是觉得我无精打采的吗？ 你今天的气色看起来还不错，只不过我觉得你的内在应该打起精神了。 我的内在？ 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痛苦和无力感，但是我发现啊，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并非不能解决，只要你愿意打起精神提升一下自己。 提升？怎么提升？我爸妈现在最需要我能找人嫁了，有个孩子，可这些都不是靠打起精神来就能做到的呀。 我倒是不觉得一个丈夫或者孩子就能解决你家的根本问题。你的根本问题在于你自己生活的并不幸福，而你父母认为